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第二节嗱，我今次即系呢一部分咧，就要讲中国嘅啊。咁中国嘅情况咧，即系全世界都即系严阵以待啊。你一夜之间就取消嗰个所谓诶严苛嘅防控政策啊，动态清零啊，唔见咗啦。唔见咗佢又唔系循序渐进，佢唔系有配套嘅，系嘛？冇嘅，我真系跟住就官方就话喂，我哋就唔会公布呢一个即系有关嘅数据噶啦，咁但系地方政府咧就自己会公布嘅，系嘛？咁所以呢种情况咧就令人非常之担忧嘅。咁喺即系好短短嘅个一个月，系嘛？即系喺而家讲就啊，旧年啦，旧年年尾啊。一个喂非常之严苛嘅啊，嗰个所谓疫情嘅防控政策，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即系全部啊，全部开放嘅，真系你未见过中国有史以来咁开放嘅，真系。咁你开放个目的系咩咧？系嘛？你又冇讲嘅，大佬。话开就开，哇！以前要去集中营咁滞，而家全部免隔离，系咪？入境嗰啲又免隔离，咪出去嗰啲又免隔离，系咪？旧阵时喺个小区里边都系隔离3个月，而家唔使隔离，系咪？咁但系，即系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如果咧咁而家咁嘅情况咧，啲老人家好大镬，因为中国会死好多老人。咁佢呢个讲法我信㗎喎，大佬。係咪嗱，而家佢全面取消呢一个封控与病毒共存，或者用大陆嗰个俗语叫全国躺平，係咪咁但係中央嘅人数一定係急剧上升嘅。係咪直卷全国。必然㗎嘛，呢个系係咪呢个系一个即係因果嘅问题嘛，係咪你而家咁样全面开放同以前嗰种所谓坚持清零是吧滴水不漏是吧而家甚至乎喺大陆连戴口罩都唔使喎而家可能系是吧咁喺呢种情况底下你官方又冇一个即係非常之明確嘅声明啊或者报告出嚟冇㗎喎而家中国大陆嗰啲专家去晒边呢是吧咪最好笑系呢样嘢嘛咁我哋观察到嘅有几样嘢即係根据过去呢3年嘅经验，可以话俾我哋听，而家中国大陆咧，如果那个所谓防控政策一夜之间出现嘅呢种逆转咧，呢种急转弯咧，有3样嘢系好危险嘅，睇到危机四伏嘅。第一就缺乏有效嘅疫苗，呢个已经可以证明噶啦。14亿人与病毒共存，危机四伏。第一就缺乏有效疫苗。 第二呢就没有足够药物。第三就防疫知识贫乏。对吗？嗱，呢三样嘢香港冇出现啦，系咪？至少系咪？而家你马路抢嘅话，抢退烧药，抢嗰啲即系口，即系新冠肺炎嘅口服药喺度抢嘅，抢到要揾啲亲友喺外国又抢，令到人哋外国都缺货，系咪？有效疫苗你睇到就系、是、真系，喂，嗱喺中国以外，包括香港，我哋有用 BNT 啦、Moderna 啦，系咪？有用好多种即系外国嘅呢啲疫苗，系咪？咁亦都证明系有效嘅，系咪？好啦，你中国大陆就缺乏有效嘅疫苗，国产嗰啲咧就实死，即系等于台湾嘅国产嘅高端，系咪？都冇人打嘅，系咪？喺啲民进党排出行出嚟话、哎，我打咗啦，高端啦，咁样系咪？缺乏有效嘅疫苗，咁你个疫情而家会席卷全国嘅情况底下，你缺乏有效疫苗，系咪？冇足够嘅药物，系咪？好啦，你而家躺平，咁你即系又要减轻医院个负担，系咪？咁于是咧，咪要自己食药咯，系咪？喺屋企呕啊，系咪？咁你都要食药啊，至少要退烧药啊，又冇足够嘅药物，系咪？好啦，另外即系特别系农村同埋老人家，个防疫知识非常贫乏，边有得防疫啫？边识得点样防疫啫？有啲咪就喺度食嗰啲中药咯，系咪啊？个生草药啦，吓。所以我话你要即系好似人哋西方国家咁样啊，与病毒共存，人哋真系有足够嘅药物，疫苗又有效，系嘛？防疫知识又非常之即系啊丰富，系嘛？咪呢个我哋系睇翻过去呢几年啦，啊呢三年，即系从个经验啊常识出发，咁你大陆。啊！而家要与病毒共存，十四亿人与病毒共存，就自然系危机四伏噶嘛，系咪？呢个系一个即系好简单的问题。嗱，我哋睇下嗰个疫苗成效，呢、这个即系我哋之前我哋都预备咗一个咁嘅资料要讲嘅，系咪？咁啊，科兴啊，同埋啲国药嘅疫苗啊，咁啊，中国咧只喺公民身上使用科兴同埋国药生产嘅国产疫苗，呢两种疫苗咧。都是使用那些已殺死的新冠病毒一部分，使到身體暴露在新冠病毒中，刺激免疫系統催生病毒抗體。美國的一項研究就表明，施打更普及的科興疫苗在預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只有 66%， 在預防死亡方面的有效率只有 86.3%。科興和國藥疫苗都不如西方國家廣泛使用的輝瑞同埋莫德勒啊，即系呢个系使到个核糖核酸疫苗，即系比呢、这个即系冇呢个咁有效，冇呢一个即系辉瑞同埋莫德勒啊，呢、这个核糖核酸疫苗有效。咁呢个已经证明咗噶啦嘛，系咪？咁所以我头先讲，你没有有效嘅疫苗，系咪？有你缺乏有效嘅疫苗，又冇足够嘅药物。防疫知識又貧乏，所以就好危險，係嘛？嗱，睇到今日嘅新聞咧，即係呢個河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就召開記者會，係嘛？一睇到呢度真係彪悍，係嘛？呢個係嗱國家呢、这個即係衞生健康委員會就唔公布任何有關即係疫情嘅數據。但地方政府都仍然有，系嘛？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啊，咁啊，1月9号呢、这个卫健委党组书记，咁呢个又唔系政府嚟嘅啦，大佬党嚟嘅啫，卫健委里边嘅党组书记，即系话喺河南省嘅卫生健康委员会。入面仲有个党组，即中国共产党一个党组入面有个书记，即系卫，不如咁样讲啦，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啊，有个书记嘅，咁可能个委员会有个主席，但个主席就都要听个书记讲，嗱，咁个书记行出嚟就话，全省新冠病毒感染率系89%，接近8800万人。已经染疫，8800万人染疫。 河南省在2022年12月19日確診人數達到高峰之後就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咁他的意思就是研判該省已經順利度過疫情的高峰，大佬全個河南省全個河南省得九千多萬人，係咪？未夠一億，九千幾萬人。喂，你有8800萬人已經染疫喎，即係咁，即係點啊？然後話哦，順利度過疫情嘅高峰。嗱，從佢嘅呢個新聞發布咧，我自己一個感想就係、是，我哋而家你成個中國就係希望全中國人確診，咁咪度過即係。順利過渡到去疫情高峰，大家都有抗體免疫能力，咁就冇事咯。哦，原來你而家最新嗰個所謂防控疫情嘅方法咧，就係要全國人民確診，九成人確診最好就係嘛？喂，呢個係咩概念咧？我真係拗曬頭。咁呢個仲係咩病毒啫？係嘛？喂，流行性感冒都唔會九成人口中啊嘛，係嘛？如果你當佢係一個風土病，係嘛？咁而家係咩概念咧？就係嗱，如果按照河南省呢、這個即係衛健委嘅黨組書記個講法，就係8800萬人人口嘅九成啊，89%係嘛？有8800萬人染疫啊，確診，咁就順利度過疫情高峰啦。而家即係咁喺佢。那個講法就只要你成個河南省全部中曬，或者九成中曬，咁就已經到過疫情高峰，跟住落嚟就一定係一路持續下降噶啦，係嘛？咁啊就冇事啦。咁如果按照河南省呢一個衛健委嘅黨組書記呢種講法，咁啊即係話其他嘅省份啊，中國有好幾個即係人口非常之多嘅省份，河南省係全中國排第三啊，第一啊就梗係。呢、这、一個即係廣東省啦，好係咪？係咪第一啦？廣東省人口應該第一個應該係廣東省，你唔使出呢個表啦，大佬啊！人哋都睇唔到，你出個表都冇得睇。喂，人口最多梗係廣東省啦，第二就係山東省，第三就係呢個湖南，第三就係河南，第四就應該係四川啦嚇。咁呢啲都係近億人口，有啲過億嘅係嘛？咁啊，全中國有十幾億人。即係用呢一個邏輯咧，就係即係要爆到七彩先得，係咪？嗱，講到即係中國全面解除呢個封控啊，咁啊感染即係席捲全國，呢個就必然嘅結果嚟嘅啊。咁死幾多人咧？嗱，譬如而家你河南省，你話8800萬人已經染疫，咁死咗幾多人咧？唔好講。所以而家你睇到醫院佢唔會爆棚，咁你唔使去醫院嘛？醫院都爆棚，但唔會你想象中咁樣，係嘛？好似之前咁樣，係嘛？但係有啲地方我哋係爆棚嘅，殯儀館咯，火葬場咯，係咪啊？一定噶嘛，係嘛？咁但係你而家冇公布死亡人數喎，你又話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屌你真係點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而家你話俾我聽，係咪？咪講到即係中國大陸嘅情況咧，大家都可以其實當然我哋睇到有好多主要都係外國嘅傳媒啦，譬如《紐約時報》啊，這個BBC 啊，嗰啲路透社啊，或者嗰啲外國外媒。咁你喺中國嘅立場就係呢啲全部都係抹黑啦，係咪？呢啲外國人不安好心，外國媒體唔夠專業，係咪？有政治目的，即係你一定係咁講啦，係嘛？咁因為你個消息係。即係唔公布嘛，係咪？連世衛都炸營咯，而家係咪？連譚德塞都轉態咯，係咪？世衛都認為你報流數咯，係咪？你報個確診人數又好，死亡人數又好，全部都係低報嘅，係咪？連世衛都唔信你啊，而家係咪？咁你世衛喂，你有責任喂，要同中國有一個非常之即係暢順嘅通報機制，而且係確切嘅嗰啲信息。你而家有冇办法担保？即系中国俾啲料你啊？呢个国家卫健委俾啲料你，全部都系坚嘅，系嘛？咁你好明显你就喂，因为你世卫全部都系专家嚟噶嘛，嚟睇数据噶嘛，系咪？ 咁然後先可以對症下藥噶嘛，因為你會影響全世界噶，唔係點解世界衛生組織啫？咁點解中國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啫？啱唔啱？因為中國必然要成為國際，即係你世界衛生組織一個即係主要嘅成員，就係因為佢人口多嘛，大佬係咪？咁好啦，呢個病毒由佢起嘅，係咪？咁佢真係主角嚟噶嘛？咁所以你世衛同佢嘅溝通一定係要非常之密切，同埋個信息一定係要確切噶嘛？係咪應該咁講啊？咁而家好明顯就係佢解除咗封控之後，喂兩邊通嘅消息你係唔暢順啊，係嘛？同埋啲消息全部都係流噶嘛。咁由 day one 開始已經係流噶啦，係咪？由2020年喂2019年嘅年底開始出現呢一個武漢肺炎嘅時候，係嘛？跟住落嚟嘅發展，咪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嘛？點解？啲外國即係啲衛生組織或者外國啲專家唔信你譚德塞，甚至乎質疑你世衛一啲做法，係嘛？特別係對中國係嘛嘅同中國嗰個所謂就呢一個所謂疫情嗰互通消息嗰度，人哋都唔信你世衛啦，唔信你世衛，因為你俾中國擠濕咗啊嘛，係咪？佢係一個講中意講大話嘅一個政府，屌佢真係啊，聞過識非係嘛？你去掩蓋事實咁啊？咁你信息冇辦法自由流通，咁點搞咧？呢啲攸關全世界啊，即係人類嗰個健康嘅呢啲咁嘅信息，係嘛？你話幾咁重要啊？係嘛？咁好啦，而家佢打開到大門，任由啲國人啊，即係全世界咁樣去，咁你各個國家都喂一路都。睇住你噶嘛，大佬，所以你睇到全部都有啲措施對待，係嘛？對待中國即係入境嗰啲人，係嘛？檢疫啊，各樣啊，咁即係會，其實嗰啲限制亦都唔係好嚴苛嘅，咁即係做翻以前做嘅嘢啫嘛。咁以前係唔俾你入添啦，係嘛？咁即係冇得入啊，冇得出啦，咁係嘛？咁而家唔同啊嘛，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嗱。美國啊、日本啊、印度、台灣、意大利啊，咁已經宣布咗，即係啊嗰啲咁嘅措施，啲措施亦都係一般，即係以前我哋出，即係早年，即係舊年我出門嘅時候，我舊年我都出過兩三次門，出門嘅時候都係要做呢啲嘢㗎啦，係咪？要有 PCR， 要打咗疫苗，係嘛？咁啊，去到最後咧就直情係嗰張我哋嗰啲疫苗卡呢度有一張卡㗎嘛，但係嗰張卡咧又可以變成一個電子版，唔係電子版咧你就。即係擺咗個手機度，到時又開展示俾佢睇，咁啊搞掂啦，係咪？咁佢有好多地方亦都好方便㗎，係咪？咁而家人哋用翻呢套對待你，咁你又話唔公道啊，又話歧視你，咁就好好笑，咁真係唔使做，屌你真係！所以咧唔怪得喺大陸即係嚇南下嚟香港嘅喺大陸嘅邊防咧，佢就即係隻眼開隻眼閉，一話解封就全部都唔理，屌真係！你有冇嗰、那個即係核酸報告陰性嘅報告，佢都唔理，係嘛？咪就係咁解咯，係嘛？所以未來呢段時間咧，即係都有待觀察嘅嚇。咁、啊、你始終中國嗰、那個即係有關嘅數據，官方嘅數據，佢又冇透明度嘅，係嘛？啊，個政府就係一個即係極權統治嘅政府，係嘛？老百姓就即係。連說不的自由都沒有，咁但係而家你全面解封，即係你話之會中招啊，或者可能好有好多人會死亡，咁即係實在即係壓抑咗太耐啊嘛，即係成個即係封閉咗幾年係嘛，咁啊人都癲啦，而家開放唔理咁多啦，咁但係咧即係跟住落嚟就係喺中國嘅所謂春節啊，叫做過年啊，大批喺城市嘅人咧就要返鄉探親，係咪啊？咁啊，真係大鑊啦！真係嗱，呢對中國農村咧會構成一個非常大嘅衝擊，係嘛？四個字：死得人多啊，一定係嘛？啲老人家尤其係高危，係嘛？喂，冇人諗到會即係呢一個兔年啊，農曆新年係嘛？佢哋可以翻鄉下喎，喺中國大陸係嘛？哇！而家都俾佢翻鄉下，係嘛？咁你話大量嘅即係人潮，呢、這個返鄉潮、春節返鄉潮，係嘛？咁啊，好大部分就係翻農村嘅 ，OK？ 翻鄉下所謂啊，香港都好多翻鄉下啦，會又係嘛？ 咁你系咪大镬？你话，即系你反乡潮，春节反乡潮，就一定会造成一个即系对农村一个极大嘅冲击，系咪？当然呢个冲击就系即系会有好多人会确诊，同埋会病啦，系咪？就老人家咧，尤其是系高危。即系我哋即系今晚嘅节目咧，因为琴日礼拜日啊，即系香港啊同大陆即系开始打开道门啊，两地嘅人民啊来去自如。咁对香港嚟讲咧，放行系好严格，即系啲人要出去啊，跟住去大陆咧，咁佢系好严格啊，去检查嗰个核酸嘅阴性报告。嗰边咧，就唔係嗰邊啊，求其，因為自行申報咁呢個唔對等嘅檢測嘅做法咧，就令到香港咧係會有危險嘅，係咪？好啦，至於中國大陸係咪？咁你一月八號開始係咪啲人可以出國係咪？如果佢仍然係用呢套求求其其嘅，咁啲人喂，所以其實話俾外國呢一啲即係有關的部門聽，就係你一定要對中國入境的人咧係嚴加檢查，否則的話咧好危險，係咪？咁香港咪即係做了一件好事啦，又話俾佢聽嗱，佢即係佢哋自行申報嘅嚇。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其他啲地方，人哋就唔會俾你咁樣噶啦，實過唔到關嘅，係咪？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咁如果佢入面出到嚟嘅，嚟到香港，咁佢上機，咁好啦，航空公司又唔會攞佢呢個即係有關嘅即係啊 PCR 嘅陰性報告，咁去到嗰邊係俾人原機送翻嚟唔通，係嘛？咁都幾大鑊喎！嗱，我記得我舊年去美國嘅時候咧，就係要48小時嗰個 PCR 嘅陰性報告，係嘛？好 Q 貴添，仲有係嘛？幾千蚊台幣，你好唔起啫，係嘛？咁我哋上機嘅時候，航空公司嘅櫃枱要睇你嗰份嘢。去到美國入境嘅時候冇人睇嘅。OK， 咁航空公司有呢個需要，因為點解咧？佢冇你冇呢個核酸報告上機，咁如果確診有人確診，咁乘架機咁點咧？係咪？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唔知係美國嘅要求啊，定係航空公司嘅要求？咁佢話俾你聽就美國嘅要求。咁但係我睇翻美國嗰、那個。上网睇佢嗰度亦都系有呢个要求，但系佢冇睇嘅。冇睇嘅意思就系佢信得过你航空公司，系咪？一定有帮佢睇，咁所以佢就唔使睇。所以我哋美国入境嘅时候，佢冇问你有冇 PCR 嘅阴性报告咁冇，系咪？甚至有冇打针都冇问。咁但系我哋系要打咗针，系咪？打咗两针同埋有呢一个所谓 PCR 嘅报告先得，系咪？咁呢个都系喂而家所有对付呢个中国入境嘅人。呢啲國家都係咁樣做噶啦，咁點樣歧視咧？過去都係咁樣做噶啦，係咪？咁點會歧視你啫？係咪？呢個真係，咁你而家話俾人聽，你就係咁啊嘛，係咪？而家你都唔理你嗰啲人民死活噶啦，根本就係、是。咁所以大家就睇到你而家習近平係咪？即係最近習近平咧，我睇即係睇到新聞咧，習近平同呢個普京咧就兩個就通咗個視訊電話嘅。咁呢兩個通過視訊電話，或者我一間即係講烏克蘭嘅時候，我都會講嘅。咁其實我發覺呢兩個強人咧，所謂啊，即係兩個臭味相投嘅獨裁者同埋威權統治者，係嘛？最近都啊，同樣面對即係呢個所謂威權啊，或者獨裁嘅地位受到質疑。咁啊，習近平就因為呢個疫情。即係中國人民對佢啲睇法咧，可能就唔一樣，係咪？好，休息陣。